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残影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金老大给女儿金玉奴找了一门好亲事，招赘了一个上进的书生莫启。洞房花烛夜，这莫启看见金玉奴才貌双全，他是大喜过望，自己不花一分钱，白白得了一个美娇娘。这金玉奴呢，对丈夫是百般支持，到处给他买书，让他学习，伺候他日常起居，十分的贤惠。可以说这莫启在老丈人家里是一切称心，过得十分如意。后帝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，痴男怨女，可怜风月债难酬。原本夫妻恩爱一团和气，那堪欲壑难填，生出事端。各路女子八仙过海显神通，手段万千，只为收拾薄情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历史上的痴心女负心郎第二集。这金玉奴十分的要强，当初要不是他死心塌地的想嫁个读书人，也不会拖到18岁才结婚。他也恨自己出身不好，争气要强的想活出个样来给别人看看。这金玉奴在家里买来各种的学习资料，劝丈夫刻苦读书，将来好求取功名。这莫启呢，有了好的学习环境，再加上娇妻的督促，这念书更带劲了。结婚3年之后，莫启更有学问了，被县学府选送到京城去参加进士科的考试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莫启一举考中进士。当今皇上特意摆下酒宴款待这些新进取的学子。消息传来，呼，整个杭州城惊动了。这莫启身穿官服，头戴乌纱，骑在高头大马之上，衣锦还乡。很快走到老丈人家门前，就看大街上一群街坊的小孩争着抢着来看他，指着他就说呀，哎，快看那个，那人就是金团头的女婿，现在当官了。莫启听了，这高兴劲儿一下没了，心里这不是滋味儿。 心说早知道我今天富贵，就不应该当年拜那个团头为老丈人，将来即便是我再富贵，那我的儿子闺女他也是团头的外孙子外孙女啊，这传出去岂不被人笑话。这莫奇此时此刻心里后悔了，闷闷不乐的。他没钱的时候金玉奴怎么帮他的，这会儿他全忘了。回到家里，金玉奴连问他几声，这莫奇都装聋作哑不搭理妻子。没过多久，这莫奇就得到指令，让他去吏部听候选派。皇上任命莫奇为吴为军司户，当时这军呢是州县一级的行政单位，司户呢就是掌管户口账册的地方官员。从杭州到吴为军要走几天的水路，这莫奇就带着老婆金玉奴坐船上任。临走这天，金老大是异常高兴，亲自把酒送行，金玉奴也是喜气洋洋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是天道酬勤，让莫奇当了官，从此出人头地。大家伙兴高采烈的把这对夫妻送上船，目送他们远去了。这一天船行走至采石江边，停泊在北岸之上，晚上一轮皓月当空，这莫奇睡不着觉，就坐在船头赏月，一阵惆怅，他又想起了团头这档子事儿。衣锦还乡那天街坊小孩那句话始终萦绕在莫奇的脑海当中，他叹了口气，自己一时没辙，做了团头的女婿，可现如今无论我再怎么富贵，这辈子是脱不了团头这干系了。再想想那几个小孩乐得跟朵花似的，这分明就是在嘲笑我呀，我好好的一个清白书生怎么趟了这档子浑水了呢。这莫奇越想越生气，忽然间一个念头闪过脑海，如果说我要把这金玉奴给杀了，再另娶一方，不就跟这团头没关系了吗？这个念头一出，莫奇浑身跟过了电似的一颤，随即一阵的兴奋，好主意，只要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就能摆脱团头了，嘿，我真是太有才了。这莫奇于是乎来到船舱，金玉奴早就睡下了，莫奇推推他，玉奴，玉奴，快起来，今儿这月亮特别的圆，咱呢出去赏月去。这金玉奴迷糊着睁开双眼，听见丈夫有这种雅兴，也不想破坏了，起身披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。就在他抬头望月的时候，这莫奇在后边冷不丁的推了一把，金玉奴一声尖叫就掉进了江中。莫奇赶紧吩咐船家开船，说重重有赏，等这船开出十里开外这才停下。莫奇跟船家说，我老婆赏月不慎失足掉进江中，现在回头再救也来不及了。说着又打怀里掏出十两银子递给船家，这船家心领神会，收了银子一句废话没说。且说这莫奇来到吴为军，见到上司许德后，这上司许德后一见莫奇一表人才的应对得体，心里十分喜欢。这许德后家里有一个尚未出阁的女儿，眼下他正为闺女的终身大事发愁呢。这一天许德后就跟下属念叨，哎呀，现如今我这闺女到了出阁的年纪，才貌双全，只是我不想把这闺女嫁出去，想招赘一个上门的女婿，你们谁认识合适的就帮我物色一个。属下一听，马上想起新来的莫启莫司户大人，属下听说这莫司户青年丧偶，他才来几个月呀，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品，这样的人要是做了大人您的东床快婿，这岂不是一桩好事啊。这许德后捋着胡子，嗯， 伯爷早就看上了莫似乎，只是人家少年极地心高气傲的，恐怕不愿意上门吧。这属下立刻搭茬，我看不一定。莫似乎出身寒门，要能做大人您的女婿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呀。大人您放心，我私底下给您探探他的口风。当天晚上，这属下就找到了莫启，说这大人呢正招上门女婿呢，你条件正合适，你要是愿意呢，我就给你从中撮合撮合，怎么样？这下属为了促成这桩美事，连介绍带劝的，说你要是做了转运使大人的女婿，你将来在官场上升官发财就指日可待了。其实这些话不用他说，这莫喜为了名声都能把媳妇推到江里去，这点利害关系他早就想好了。做顶头上司的东床快婿他正巴不得呢，当即点头答应了，哎呀，这事儿如果您能帮我办成，我定当接草衔环来相报啊。下属听完之后高高兴兴的就把这莫喜的意思转达了许德厚。这许大人听到之后点点头，又说莫似乎答应了是好，不过不瞒你说呀，我们夫妻俩特别钟爱这个闺女，平时把她宠坏了，一身的大小姐脾气，所以我不舍得把她嫁出去，怕她到了婆家受气，这一点你得跟莫似乎讲清楚了，她要想做我的女婿就得凡事忍耐一些，让着我家闺女，这样我才能放心地招他为婿呀。这些话下属一五一十的又转告给莫启，莫启一心要做乘龙快婿，什么都答应。这个时候莫启已经不是那个穷小子了，他准备好了彩礼，选了一个良辰吉日，就等着做转运使大人的女婿了。等到了结婚这天，莫启身披红袍，帽插金花，画着雕鞍骏马来到许大人府上，这吹鼓手吹吹打打的给婚礼伴奏，一对新人拜过天地，拜过高堂，新人对拜，进入洞房。进洞房的时候，这莫喜高兴的跟登上九霄云外似的，昂首挺胸就往里走。莫喜刚跨进房门一步，忽然这房间里边不知从哪儿窜出了七八个奶妈丫鬟，这些女的每人手里一根小棍，见着她劈头盖脸的就打呀。莫启拿手一挡，乌纱帽掉在地上，这丫鬟扔下棍子冲着耳朵就拧啊，见肉就掐，哎呦，这莫启疼的坐在地上嘴里连呼救命。这个时候就听屋里边传出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，好了，不要杀了这个薄情郎，把他给我带进来。这些丫鬟奶妈这才住手，拽头发的拽头发，拉胳膊的拉胳膊，拉拉拽拽的把这莫启就拖到了新娘面前。这莫启不服啊，新婚大喜，莫名其妙的挨了一顿臭揍，凭什么呀？这是冲着新娘就嚷嚷，下官何罪让你这样毒打，你一个名门闺秀就这样对待自己的丈夫吗？哎呦，真疼啊。新娘子闻听此言，刷啦一下自己就掀开盖头了。莫喜抬头一看，啊，坐在床上的竟然是金玉奴。这莫喜吓得魂不附体，脸色苍白呀，有鬼有鬼呀。这个时候转运使许德厚从外边走进来，贤婿不要慌张，这是我在采石江边所认的义女。原来啊，无巧不成书，那天莫喜把金玉奴推下水之后，他坐船跑了，正好另一艘官船停靠在附近，这官船上边乘坐的正好是刚刚上任的淮西转运使许德厚。 这许大人听见水里边有呼救之声，就派人把金玉奴给打捞上来了。金玉奴这才被救，她得知丈夫忘恩负义要害死自己，痛哭流涕。这许大人自然要盘问一番呢。得知整个事情之后，许德厚夫妇伤感的一块掉眼泪，当即这夫妇俩就收金玉奴为义女，安排她在船上住下，又嘱咐手下不要透露此事。许德厚要为苦命的金玉奴做主，还她一个公道。于是乎一手导演了这场招赘女婿的大戏。莫启得知真相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一般，下官知错了，知错了，求大人原谅我这一回吧。许德厚黑着一张脸，这事儿啊我是没什么意见，你还是问问我的闺女吧。这莫启又赶紧的跪到金玉奴面前，贤妻呀，都是为夫的不对，你打我你骂我都行，我不是人的，贤妻呀，你就原谅为夫的这一回吧。这金玉奴啊一口吐沫就吐在了莫启的脸上，呸，你个薄情郎啊，亏得你还是个读书人，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啊，你可倒好，两手空空到我家做了一个上门女婿，我家是供你吃穿供你读书，你富贵了反而是恩将仇报，想把我淹死在江中，要不是义父大人救我，我早就葬身鱼腹了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求我的原谅呢？说着这金玉奴是放声大哭啊。正所谓是只为团头好不香，忍因得意气糟糠，天缘揭发终难解，赢得人呼薄幸郎。这莫启惭愧万分，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。许德厚夫妇俩在一旁劝解，直到三更天，这金玉奴骂也骂够了，哭也哭累了，经过许德厚从中调解，小两口总算是和好如初了。打这儿以后，莫启真心改过，对金玉奴百依百顺，这许德厚待他们如亲生儿女一般，金玉奴两口子也对许德厚如亲生父母，他们又把金团头接过来给他养老送终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终于以大圆满收场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，这是明代冯梦龙的小说。在历史上还有一位另类的女性，她对待负心郎可就没这么宽宏大量了，一损俱损，我不好你也甭想落好。话说在东汉末年，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，朝廷里边乌烟瘴气，太监得势了，在朝中飞扬跋扈，卖官鬻爵，天下百姓民不聊生，纷纷起来反抗，连年征战灾荒，让瘟疫大肆流行，所谓是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啊。朝廷为了镇压起义，允许地方州府私人网络人才，集结军队，普天之下各种人才在这个节骨眼上想着如何做官，一展宏图。当时有一个叫黄允的读书人，他看不惯社会上的风气，人家请他出山做官，他都一挥袖给拒绝了。拒绝的多了，这黄允的名气就越来越大，慢慢的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，你越是拒绝就越出名，越出名人家越觉得你有才，更是踏破了门槛来请你。大官们为了见到传说中的名士，坐着小轿屁颠屁颠的跑来，颠到名士家门口了。这名士是明明在家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干，非得拆个小书童过来传话，说哎呦对不起您，我家主人身体欠安不便待客，有事儿您请留言。其实纯粹的名士这个时候是拒绝到底，可有的人就借着这股风炒作，抬高自己的身价， 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上岸做高官。这黄允的炒作就很成功，再加上他长得仪表堂堂，才华横溢，这雅士的名号更是当之无愧。黄允眼看着自己的身价水涨船高，心想着有合适的机会就出手吧，别真把自己给绝里头。您还别说，这机会还真让黄允给等着了。黄允的一大批高官粉丝里头有一个叫袁伟的司徒。司徒是什么官职呢？那是位列三公跟九卿相当的大官啊。说袁伟您可能不太了解，可我要说袁伟的侄子您肯定知道，这人谁呢？大名鼎鼎的袁绍，袁大将军。袁家在当时是名门望族，这袁伟仰慕黄允的才华，恰好自己有一个侄女还没出嫁，这袁伟就想把侄女嫁给黄允。可是呢，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张嘴啊，万一人家名士看不上这袁家女婿这身份，碍于面子，这袁伟就故意试探黄允，说黄先生，论气质才学，您可是姑娘们的梦中情人呐。老夫有一个侄女，到了出阁的年纪，家里人都为她操心，要是她能找到您这样的名士，那就称心如意喽。这黄允一点也不傻呀，马上就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一颗心通通直跳，心说这袁氏家族上下四代都在朝廷里边做大官，我要是能攀上这门亲，得少奋斗多少年呢？哎呀，恨哪，自己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呢？赶紧着，我趁着这股风回家偷着摸着把婚离了，再来娶袁大小姐。这黄允打算好了，面上一番客气，赶紧回家想对策去了。黄允的老婆夏侯氏一点不知道丈夫的心思，就看这天回来之后，这黄允没事就唉声叹气的，怎么了这是？没等他开口问呢，这黄允首先绷不住了，直接摊牌说，为了我的前途咱俩离了吧。同眠共枕的丈夫忽然间提出要离婚，哥现在也受不了啊，更何况这古代讲究一女不侍二夫，这夏侯氏该如何反应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